你就不许骗我姐姐，知道了吗？ 我怎么会呢？ 萧林赶紧躲进静雅的房间，接起电话。 别听他吓唬你，市场经济不怕上大平，关键是那件事儿。对，要立即做告，不然会翻船的。 好，我马上就过去。哎，好好好。 那箱子里是什么？ 什么都可以问，替我好好去。 我跟你说。你跟猫小旭的事情。 哎呀，静雅，我跟你说，我有急事。啊，这是钥匙。伯父，你好。有事啊？ 你能不能做点对国家有益的事 情？伯父，你想说什么？ 你靠倒卖这里的石油发了大财。现在国际油价低迷，走私油挤占了国内市场，咱们这炼油厂第一次出现亏损，在这种情况下，你能不能帮着促销一下？人总是要讲些良心的。 伯父，市场经济不讲良心，当我破产跳楼摔得浑身是血的时候，那良心也只能坐在一边袖手旁观。在这方面我无能为力。 可走私石油是犯法的。 那是您见的太少。伯父，您别生气，对您刚才提的要求我努力去做。 罗明啊，你干嘛生那么大的气呀？ 我只是不明白我们的女儿怎么会看上他。 咱们这一代人是靠信仰活着，而他们就更实际。 这是一种进步，简直无法理解，我无法理解。 喝点水，消消气啊！哎，今天可是星期天，我出去买点菜啊。 好，好。静雅，青儿，你们两个都下来，把那篇论文也带上来。 你 来。咱们谈谈你姐姐写的论文。 是代表领导吗？ 领导和群众结合。我是群众。群众，你先说。 我我觉得挺新鲜的，只是有点太那个了。 太哪个了？ 有点不切合实际，脱离实践。 你不懂，老爸你说。 让我说真话。 那当然了。 不怎么样，青儿说的对，你不着边际，脱离实际，我们看了很上火。 爸，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这个油田是13000万年以前形成的，在人类还没有出现之前就存在。 这我知道，我不是小学生了。 你不知道，油藏科学本身是存在、认识、实践，它不是哥德巴赫猜想，也不是科幻小说。你必须扎进去，再钻出来。随便套用点国外新名词就行了。 您要给我讲两论起家的光荣传统了吧？ 这两论使我们建成世界第一流大油田，有什么不好？ 我说的是市场经济。青儿，你坐那别走。要是勘探和增产一吨石油，花的钱比购买现存的国际石油所花的钱多出3倍的话，那么对石油经营者来说，这将意味着什么？美国人花那么多钱勘探石油，包抽取代欧佩克，最终证明是无效的浪费和狼狈不堪的花钱。后来他们在海湾争夺利益，大打出手，而把自己的石油储量给封存起来了。 好像还有一句，为什么不去收买合并其他有价值的石油公司，以取代便宜的石油储量呢？ 青儿，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这些理论是从一本世界石油风云书上抄下来的。静雅，做学问得用自己的脑子，来不得半点虚假。 啊，那书上说的也有道理啊。 那书上说的也许有道理，可到海外去购买石油股份，那是要花美金的。如果中国人欠账太多，储备空虚，就要遇经济危险。 我只是想提醒您三次采油的价值。 你 你的怀疑应该建立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因为三次采油根本就不需要重新勘探，光勘探费就节省300个亿。 那好吧，我去把我的论文啊修改一下。 你先别走，我们研究决定让你到油田实验区去实习3个月，中间不许回来。你准备一下，明天早上出发。 是不是我跟您争论了几句？ 这是两码事。 那好，我在这工作算不算实习？爸爸，你这纯属是形式主义，跟当年的上坑下乡有什么区别？ 这对你很有必要。一个石油人应该到基层去，尽快掌握石油特征，早出成果。 我明白了，你不就是怕别人说闲话吗？你怕别人说你把你自己的女儿留在你的身边工作，就像你对弟弟对母亲。 行了，你以为别人都是按你的逻辑生活吗？读了几天研究生，把你狂妄的连国务院总理都不放在眼里，你差远了。当年我从罗马尼亚留学回来，还到井台上去滚钻杆。 哼，那就是你们的光荣历史。 可我们南沙大油田 大，恐龙大不大？现在已经成化石了。 你明天就去报道，我3个月不要见到你。 好，我可以走，我可以离开这，我永远不回来了。 随你的便。 哎，姐姐，哎，爸爸， 还有你，你们两个脑子都出了问题。你姐姐研究生毕业找了个油贩子，你却为了个夜总会的小姐哭得要死要活。你以为我不知道？爸爸，我。这个家到底是怎么了？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都是自己的儿女，你说我能说什么呢？好在他们都大了，有自己的生活，好不容易赶上个星期天可以。伯明啊，我有的时候住在自己的家里，就像住在宾馆里，宾馆一样的冷清。好像是青儿回来了， 我要教训教训他。 伯明，好了好了，他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咱们进屋去，进屋去 啊！ 来来，进屋去。 好。 你呀、啊，你真不该为我跟他们打架。 我也不光是为了你，小旭，你看到那几个所谓有钱的土财主了吗？啊，就凭着手里有几个臭钱，就戏耍俄罗斯女孩，得让人喝一杯酒。给100块钱，还当场把钱塞进人家女孩子的胸罩里头。他们说粗话，说着人家俄罗斯女孩不懂得最下流的语言，还狰狞的笑着，真为这群中国人的败类感觉到脸红羞耻。那可是产生过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的民族啊。 你现在扯这些有什么用呢？ 有用。我头一次想到杀人。我要是有一挺冲锋枪，我就会像斯瓦辛格那样。 你可知道今天那都是什么人？那全他们是地面上的老大。 我不管是谁，你也不该求他们。 我不求他们，我要是不求他们，你今天就废了。 我宁愿死，我也不愿看到这些。 青儿，你见过的太少了。 小旭，你以后也别在那种地方做事了，好吗？ 走，你赶紧屋了。 小旭，我绝不放弃你啊！你一定要听我的。 哥，爷爷，我爷爷。 大年哥，没有，小旭，我绝不放弃你，你一定要听我说。 别动！ 哎，这样，你怎么认识他呀？ 我为什么就不能认识他呀？ 告诉你啊，他可是个小马子啊，当心点儿。不过吧，玩玩还可以， 孩儿体面啊！ 我不许你这么说他。 哟呼，还挺猛的嘛！怎么？ 黄大哥， 你不信你问他呀！ 黄大哥，我求你了，黄大哥。 怎么？这小马子就是小马子嘛！ 黄大年， 我静儿，黄大年， 我跟你说啊， 我静儿，你 小崽子，我不勒你啊！ 我不是小崽子， 算了， 我是男子汉。 别打了，别打了！ 哎，行了，扔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兄弟，好好，我服了啊，我服了。 那你向王小旭赔礼道歉 啊， 赔礼道歉。 好，赔礼道歉，哎，赔礼道歉，对不起啊，陈青儿，我告诉你，我是看到你爹的面子上，不然的话我灭你轻巧。 好，我跟你拼了。 青儿，冷静一点。 我，好好好，青儿，你厉害，你厉害啊，我服了。操，我有病。 听我话。 你才有病呢。 听我话，我进屋。 这。就是打哥喽。 汪小旭把迷迷糊糊神志不清的庆儿推进了门里。 小旭，你进来呀、啊、 哎呀， 小旭， 庆儿，庆，冯明，冯明，冯明，你快出来，你快看庆儿他怎么了。庆儿， 体验一次死亡，站起一个人来。为了昨天的沉默，今天的疯狂，干杯！ 不明啊，他是不是神经出毛病了？ 喝多了。我是世上最后的情感孤儿。 青儿，我不许你胡说啊！青 儿， 青儿。 妈妈，我难受极了。 面对这样一个儿子，父母的心里是个什么滋味呢？ 家里有人吗？有人吗？静雅， 喂， 机票拿到了吗？ 机票， 好， 我会全带上。 啊！你在家？刚才我叫你， 怎么不出声？ 我是来接你的，咱们一块去北京。带上我们需要的东西，永远离开这儿。静雅，我在珠海还有套别墅，咱们可以去那儿，还可以去新马泰。 我真受不了你这话， 就是判处我死刑，你总该念念宣判书吧？ 趁我还没有完全失去理智，你赶紧拿上你的东西，从我的家里走开。 静雅，静雅。你这人哪儿都好，就是这种傲气让人受不了。事情顺利的时候你有说有笑，像个小女孩，可一旦遭到挫折就变得烦躁不安。你老爸批评一句，这算得了什么呢？体验一次失败可能比体验一次成功更伟大。好了好了，别生气了啊。 你别碰我！ 你这是…… 我感到你的手脏，我恶心。 我知道，桂庆儿， 不许提庆儿。 像你弟弟那样，还想找个什么样？ 你混蛋！你把方小旭玩了，又把他推给我弟弟，你还是人吗你？哎呀， 我不是都跟你解释了吗？我爱你，我把所有的后路都留在了你的床下，这足以证明我对你的真诚。 你把衣服穿上， 为什么？ 你穿不穿？ 好好好，我穿我穿。 刚才我站在阳台上看见你下了车，你喊着我的名字，我感到恶心，我瞧不起你。你算什么？你有什么？你不就有那一箱子钱吗？你赶紧拿上你的后路，从我的家里滚出去。 哼，你以为钱怎么样？我告诉你，就靠老子的钱，我可以让某局局长十分钟赶到，他不赶不到。一般干部50000打倒，我让监狱长给我买酒买蛋糕，他不敢不买。我在监狱里可以开 party。 你总算是露出来了。 露什么？ 东北人有一个字说得多好，叫忠。你在表演生活，表演真诚，你真可怜。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事到如今，我跟你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 庆的事儿是你安排的。再说，只有找一个这样的女孩，才能唤起你弟弟对女人的激情。为了这件事儿，我给了汪小旭一笔钱。 你只认识钱，钱是你的一切，钱是你的上帝。你半路走私，为此你开了内地20几个小企业，你为了200%的利润，你可以出卖你自己的灵魂。 灵魂？历史的前进，就是以牺牲一些人的利益，免得一些人的灵魂前进。初级阶段，任何举措运作都没有100%的纯洁，都散发着钱那股让人又爱又恨的怪味儿。 钱钱，除了钱，你就没点别的吗？ 钱怎么了？钱能体现真正的价值，是金钱在推动这个世界运转。钱可以使家庭变得温馨，爱情变得丰富，钱能使恶棍变成慈善家，他能使丑陋的婆娘容光焕发，他能使老年人受人尊敬，亲朋好友见了你不再愁眉苦脸。 钱也可以使夫妻反目，爱情变味，道德沦丧。 金钱被虚伪的人骂得肮脏透顶，但它也许是最公平的东西。 钱不肮脏，肮脏的是那些不择手段玩弄金钱的人。 你太单纯了，我们该撕去虚伪的面纱，真诚地面对财富。 可是你别忘了，富人也流泪。我爱过你，我爱你年轻有魄力，是我错了，一个人的起点就决定了他的终点。人是多么的不同啊！我的父亲、母亲，还有我的弟弟，他们就像这磕头机，匍匐在大地上，那么虔诚地朝拜着生活。是要走的，无论我走到天涯海角，我都不会忘记他们。 我能说什么呢？你说一个人的起点就决定了他的终点，你知道我的起点是什么？从小我家里生活很困难，上高中1年级就失学，后来哭着喊着当上了兵。在部队看到别人皮干肉体，一些人就骂我窝囊废太老实。再后来我到了社会上，就学着装孙子，见到男人就喊大哥，见到女人都叫大姐，说别人爱听的话，学会了看人脸色行事， 学会了送礼，甚至连晚饭钱都不留。我从一个窝囊废变成了一个无耻之徒，终于，我终于拿到了第一张币条，专手卖了50000元，一张条子就卖了50000。我哭了，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我回家向给我的小学老师买了件毛衣，因为他给过我一双棉鞋，不然那个冬天我的脚就得冻烂。我恨那些皮条子的人，我为什么要帮助他们推销油品？我终于看到了，皇帝的女儿也愁嫁不去了，当年的牛逼劲哪儿去了？我崇拜了条件，真的，哪怕我这种人不配崇拜他，我还是要喊他万岁。钱这种东西，多少是多，多少是少，我就像上满阀当中再也停不下，为了金钱 去找你的金钱吧。 能给我次机会吗？ 不，你已经没有机会。 静雅，我非常爱你，我这生能和你这样有文化而又美丽的女人交往，是我最大的幸运。 你放开我，你走吧。 我对你是真心的，有一天你想找我， 我不想再见到你了。 静雅， 你走吧。 人与人总是不同的，而且心里的鸿沟仅有爱也是填不满的。又是一个飘着雪花的晚上，庆儿哆哆嗦嗦地徘徊在家门口。 我传呼他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不知道他还来不来。 是他，是他，他真的来了。 我不能显得太激动，这我也太浅薄了。 静儿，看， 你来了。 你知道我上你这儿来是要多大的勇气吗？ 我正在考虑工作上的事情，我正在竞选作业队长，下一口井怎么打？哎呀，愁死我了。 那好吧，你就考虑你的工作，我走了啊。 小杨，小旭， 你别走啊。小旭，你今天真漂亮。 不管你说的多好听，我可不想在这儿待着。 有点冷。 庆儿真诚地用脸颊温暖着小旭冰凉的手，这温暖是小旭多年来一直渴望却又一直得不到的。可如今真的有了，他又不能一下子相信这是真的，一种莫名的恐惧和自卑又涌了上来。 我妈妈说守良的女孩没有人疼的。 我会心疼你一辈子的。 男人们都爱这么说。 我是真的。小旭，我正在锻炼身体，对伤害你的人时刻准备战斗。我要成为一座山，让你在疲惫之后靠一靠。我要成为一片海湾，让你在风浪之后小憩片刻。我还要成为一棵大树。 你快点说的还好听呢。 我是真的，小旭。 今晚的月光可真好。 跟我在一起吧，从现在直到永远。 你的家庭能接纳我吗？你的爸爸妈妈姐姐可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而我呢，我是个普通人家的女孩不说，我现在又在那么个地方干活。 小旭，我从小就听话，他们说一不二，可这件事是我们之间的事情，谁他妈也管不着我。这件事我是做主了，就是打死我，我也绝不改变。 庆儿， 小旭，我们俩成个家吧。人不管走到哪儿，总得有个家呀。我们生活在这儿，这儿就是我们的家。小旭，小旭，小旭， 青儿， 小旭，青儿，小旭， 青儿，我觉得周围的一切是那样的好。 那你就来吧。为什么？ 我长这么大，被许多男人吻过，可是我从没主动地吻过一个人。现在，就在这会儿，我要主动地吻一个人，就是你。也不公平， 小旭， 你别发誓，誓言都好发，可日子却难过。我要回到我的生活当中去了，我不管别人怎么看。 小旭，你刚才不是这样的。 我爱过，我爱我的弟弟，也爱你，可是这有什么用呢？我要挣钱，我得让每一个陌生的男人都高兴，都痛痛快快的买单。哪怕有一天我他妈在法庭上被审判，也绝不后悔。 你不能这样。 你别再说了，我希望我们都现实一点，我不想让我玷污了你们家庭的荣誉。 我不在乎。 我在乎。 小旭，我知道你这都是为我好，可你知道吗？你这样做的话，你会伤害我的。 青儿，我知道你念过很多书，你知道了很多，可是有些时候你太浪漫太天真了。瞧，你们屋里的灯亮了，你的爸爸妈妈该在等你呢吧，我也该走了。 小旭，我不能让你走，你不能走。 放开我！ 不， 放开我！ 我不放！ 放开我！碰我是要付钱的，你知道吗？ 你在表演，你在欺骗我，你不是这样的，你绝不是这样的！ 别再来找我了，我不会再见你的。 小旭， 即使我要嫁人，我也绝不嫁给你。 小旭， 死了这口气，回到你的家庭里去吧。 等等，小旭。 庆儿真的不知道，这样一个家庭对她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是无忧无虑的成长，还是失去选择的自由？是荣誉重要，还是爱情重要？ 静雅，吃饭了。 像庆儿这样一见着女人就脸红的孩子，找了个夜总会的小姐，居然还要成为我未来的儿媳妇。 爸爸， 还有你，研究生毕业，找了个油贩子。 这就是压迫越深，反抗就越激烈。 你少贫嘴，胆子大的没边了。这些年都是对你们缺乏思想教育，有些东西隐藏得太深。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怎么没用？ 好，有用，有用，你说的有用。那好，我问你，这些年你今天下现场，明天去工地，家里边的事情你管过几回？女儿出生的时候，人家要家属签字的时候你在哪？我常年带着孩子吃大酱挂面的时候你在哪？前些年种甘打擂，冬天储存大白菜，我一个人挖菜窖，孩子爬到了地上摔破了脸，大年三十晚上我们娘仨连顿饺子都吃不上的时候你又在哪？再看看咱们儿子吧，小的时候天然气中毒，他缺少营养，他没能够考上大学，难道你就没有责任吗？后来他去了钻井队，成年的一身油一身泥的，你说过话吗？天，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可是我知道我不敢面对儿子。妈妈， 静雅，让你妈妈说出来，说出来心里会痛快些。这是怎么搞？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一点也不清楚。 有什么不清楚的？刚结婚那会儿，你跑南区，我跑北区，开始一个星期不见面，还都想着对方，后来就各干各的，再后来，有没有对方也就无所谓了。说句不怕女儿笑话的话，我们夫妻甚至连在一起亲热一会儿，亲热一会儿的兴趣都没有。那个时候我还不到40岁，你总是跟我说好在我们还有事业，还有别的生活，不仅仅是这些。可是伯明呢？我问你，我们连爱的能力都没有了，要别的还有什么用？ 文娟，我对不起你，即使我获得整个世界，我觉得我在你面前也抬不起头来。可是 爸爸，哈尔滨离我们这儿只有2.5小时的路程，妈妈在这儿工作了30年，从来没有去太阳岛玩过一次，难道你忙的就连一天的时间都抽不出来吗？爸爸，这个世界离了谁天也塌不下来，可是没了妈妈就没了我们这个家。 我能说什么呢？一个人决定了，同时也就抛弃了。生命这种东西，只有你活到那岁月才能理解的。这就像你妈妈一定要回北京，我却要留在这里。 伯明啊，伯明，回北京那是气话，回去干什么？老母亲把他接来不就得了？ 可我活得不痛快。前年我的研究报告在全国震动，北京的老总半夜打电话来祝贺，第二天我想把整个构思写本书，可是突然通知我让我退休，事先连有人找我谈谈都没有。我干了30年了呀，总得给我开个座谈会，再坚强的人他也需要安慰安慰呀。可那个时候你我一下老了许多，30年我对这儿充满了一片真情，从一个大姑娘变成一个没有用的老太婆，有的时候我都不敢照镜子。 可当时我想，我当所长给自己的妻子开座谈会，这让别人会怎么说？ 爸爸，你伟大，你辉煌，你为共和国付出了一切，可是你在妈妈面前你应该是一个好的丈夫，在我和弟弟面前你应该是一个好的父亲，应该是我们家最爱的人，这个家庭的核心啊。 静雅，你不要再说了。 我得说，就拿弟弟来说吧，他文弱，他不属于人拉肩扛的一代，可是他有思想。他不找女朋友吧，你们着急让他去找，可是他一旦爱上了，你们又觉得他做错了头，你们怕什么呢？不就是怕你们的家庭失去可怜的荣誉，保住的辉煌吗？ 这些我都能理解，可我从感情上无论如何接受不了。一个女孩子一旦从事了这方面的职业，她会真诚地去爱一个男人吗？ 爸爸，你总想你能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到最好，其实这也是一种虚伪。静雅，你 静雅，你真的要把爸爸的皮全扒掉？ 过了，咱们得找庆儿谈谈，我们不能再对不起他了。 是啊，我是要找庆儿谈谈，好好谈谈。 你们怎么还没去睡呀？ 等你呢，这么晚才回来，你真让人对你不放心。 没什么不放心的吧？ 庆儿啊，来，坐这儿。 爸爸想知道你和那个女孩子谈得怎么样了。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交个女朋友嘛。爸爸想说现在社会比较复杂，如果说 爸爸， 嗯， 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吧。 我 庆儿啊，这些年我们对你的教育是严了些， 是 使你的性格变得孤僻和封闭，可是我们都是为了你好，你不能做得太出格了。倩儿， 妈妈，我不仅仅是因为那张纸条才成为今天这个样子，而是你， 是 还有你。 你怎么会这样认为？ 你冷静点。 妈，当年我在全校大会上挨批评，汪小旭当天晚上就来陪你道歉，是你把他拒之门外。妈妈，你知道吗？他差点去死。还有爸爸，你给我约法三章，不许单独外出，不许7点钟以后回家，不许接触女孩子。 是，我那么做是不对，可是那个时候…… 是啊，我给你规定那些条也确实过分，可是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是如此。 又来了，又是那个时代，什么大跃进、三面红旗，就是饿死的人还要高呼万岁。 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是个普通人，连大学都没考上。妈妈，你还记得吗？有一次你带我去参加别人的婚礼，有几个喝醉酒的人背后说，那就是陈伯明的儿子，狗屁不是。这话我听见，妈妈你也听见了。我不愿意出门，不仅仅是在童年，一直生活在爸爸辉煌的阴影。可我是个正常人，我没给这个家庭丢脸， 我没做过对不起你们的事。 儿子，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庆儿，我们在为你的婚姻负责，这才是主题。 你们口口声声说为我负责，其实都是为了你们自己。你们从来就没问过我的想法，想过我的感受。爸，妈妈，我爱他。 可是亲， 我的爱他是有道理的，不是盲目的。他也许比我们这些所谓高尚的人更高尚，更善良，更实际。为了生存，他什么都做过。他卖过地摊，当过佣人，卖过菜，他什么都干过。他是没办法，为了他弟弟，他才进了夜总会。可他的心，他的心是干净的。你们要不相信的话，你们就看看，看看这些给他弟弟，给他弟弟汇款的存根吧。他说，他爱他弟，也爱我。可他不能走进我们这个家，他玷污了我们这个家的荣誉。 庆儿，你别太伤心了。 没什么，都过去了。这只是一场情感的经历，我会坚强起来的。明天我还要去上班，竞选作业队长。我去睡了。专家比尔·哈顿说：“陈伯命了不起， 陈伯命，祝贺你！” 还有一个好消息，我们庆儿当选作业队的副队长了。 庆儿， 啊， 行啊你！ 不好意思，重点没选上。 来，静雅，过来坐一下。 我们的静雅明天就要去海洋石油总公司应聘了。文娟，你到了北京找一找秦总。啊，拜托拜托，他照顾一下我们的女儿，走走后门。嗯， 老爸，至于吗？你也太小看你女儿了。 哎，那个秦总是我的情敌，当年追求过你妈妈。 哎呀，你胡说什么呀？别听你爸爸胡说。 这次你妈妈去北京，把你们的姥姥接来，嗯，就好了。 你呀，青儿，哎，上你房间，妈妈给你收拾收拾。 哦，好。 喂，啊，等一下啊， 爸爸。 哎，是我，开房。不行，十分钟也不行。请你们给我留一点点时间，我和我的女儿妻子坐一会儿。好，就这样。 爸爸，嗯，这次也许我不应该离开你。 哎，去吧，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庆儿，庆儿，下来坐一会儿。 爸爸想说，一个人无论做什么，都要从一点一滴开始做起，而且要扎扎实实，还要确立一个目标。 我不这么认为。嗯，人为什么只能有一个目标呢？我认为一个不行，还可以有另外一个目标。你比如说体操运动员吧，如果16岁不出成绩，就应该换一个别的项目，做别的工作。 好了好了，静雅，别再跟你爸爸讨论了，时间来不及了，快点。 哎，赶得上火车，你让他们俩在我身边坐一会儿。 那来人了，去开门。 哎呀，大年哥。 是大女儿， 哎，我爸来看看。 哎呀，老头，别老头，快来，快来，快来！ 没穿鞋， 不用拖鞋，不用拖鞋。 这是 要去北京。 老黄师傅呀，你看我们家乱糟糟的，您快坐，快坐啊！ 等 等 我，我站一会儿就走，站一会儿就走。 坐坐坐， 华子，你来找我有事啊？我那天喝高了，在你们家闹了一通，这不，儿子让我来给你们赔不是来的。哼，你那天心情不好，哎，多亏了庆儿还有林工陪着我。 那是啊，哎，到北京拿这么多东西干啥呢？哎呀，前几天我们哥几个上午9点钟坐飞机到北京和平门吃烤鸭，下午4点钟就飞了回来，啥事也没耽搁。 哎，别胡扯。 大叔，这是我爸送给你的茶叶，上1000块一桶。哎呦，这你就拿着吧。这茶叶可是用少女的唇尖一颗一颗闲下来的，是专供皇上喝的茶。我爸说，只有您才配喝这种茶。 哎，这可以的。哎， 快点。 好，我呀，最关心的是你的日子。 哎，大叔啊，我爸现在可是汽车修理厂的厂长了。哎，你看阿姐，哎，你看他头染的，那叫黑又亮。 好啊，好啊。我办了一个汽车修理部。嗯。每天呢，还真是1800的赚。哎呀，今天我是躲到你们家里来的，要采访我，恕我当什么新时期的典型。不，你不说别的了，你呀，让我好好的过日子吧。 我跟那帮人说了，别拿我爸老当250啊！ 什么问题？ 哎，咱们俩得喝一杯， 我戒酒了。 哎， 好，喝一盅。 谢谢啊， 你看那磕头机，那家伙有一种灵性，我喜欢他。 爸爸，我出生在这儿，不管走多远，这儿永远是我的家。 你听啊，他会呼吸。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话剧《在这个家庭里》的下半部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小英代表我们的责任编辑徐北威，谢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 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 开车时不使用。